财神金元宝，家家户户乐逍遥，乐逍遥。喜提你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热闹，大街小巷放鞭炮，红红灯彩高照，迎财神金元宝，家家户户乐逍遥。过新年人人笑，见面说声新年好，新年好，快乐的新年多热闹。无论男女和老少，穿新衣戴新帽，大家乐乐淘淘，家家户户乐逍遥。过新年人人笑，见面说声新年好，新年好，快乐的新年多热闹。无论男女和老少，穿新衣戴新帽，大家乐乐淘淘，大家欢迎新年到。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丰收的新年多热闹。大街小巷放鞭炮，财神金元宝，家家户户乐逍遥。过新年人人笑，见面说声新年好，新年好，快乐的新年多热闹。无论男女和老少，穿新衣戴新帽，大家乐乐淘淘，家家户户乐逍 想要告诉我、耳朵它带着一点抱怨，口吻向我说，好像在感受昨天那个声音的震动，心跳却觉得缺少另一个熟悉的节奏，说得我眼花缭乱，快要发疯。我听见眼睛在说话，它像你的笑容。我听见手在说话，它像你的左手。生活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可是我无法跟你分开一秒钟。我听见嘴唇在说话，说它也很寂寞。我听见头发在说话，怀念你手指温柔。我们还有很多未来日子要过，可是我无法等到下一次碰头。早上的我才刚醒来，前面声音好多我的身体有话想要告诉我。受昨天那个声音的震动，心跳说觉得缺少另一个熟悉的节奏。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趁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源音响。 别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轻易去，人已经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能追得回？ 确的不要做过多的争辩，把对方逼得太紧，也就撕断了自己的退路。如果你是优秀的，不要肆意的卖弄，别人不会因为你而远离。豁达一点，道路慢慢的就会无限宽广。大年初二听到的歌是孙燕姿的《坏天气》。 冰冷的空气于是落进我和你，沾染着泪水的眼睛，想分离，为什么要在这里表演不在乎的一出戏？我们该好好谈的不只是天气，解不开僵局。我们既然有伤害彼此的力气，为什么 在这里，表演不在乎的一出戏。我们该好好谈的不只是天气，解不开僵局。我们既然有伤害彼此的力气，为什么 吹干脸上的雨水，我走在那片晴天，把你再好好想一遍。我身边温暖的感觉没改变，再遥远再多变，你的爱一直跟着我，在我的耳朵小声说你爱我。你的心还留在铁灰色行李箱里，但是我需要雨季后窗外空气。着你握过的伞，想念你的手心，失去你的难过，这次我不会带着走。就沿着城市中我们曾牵手经过的每个街头，那些欢笑那些拥抱，让我们这份爱走到哪里都有阳光。我看着那片晴天，有你和我的昨天，风慢慢吹，吹干脸上的雨水。我走在那片晴天，把你再好好想一遍。我身边温暖的感觉没改变，再遥远再多变，你的爱一直跟着我，在我的耳朵小声说你爱我。

一起来，别等待，一起来，一起来，哦哎。 逝去的日子，曾经记忆当中的美好都没有可能回到过去，唯一可能回去的就是深藏于心底的记忆。当一次次把你从记忆当中抹去，又一次次忍不住把你想起，一直怀念过去，忘记你那就必须先忘记自己。来听到的歌是陈慧琳《数到三就不哭》。 我会记住我们

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大年初二，金岁报书，新镇人家去拜年，东家留吃饭，西家排酒筵。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猴往隋东去，金鸡踏春来。我谨代表韬奇车行全体员工、公众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宣慧宽带在新的一年祝愿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工作舒心，薪水合心，朋友知心，事事顺心。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流金岁月。 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很重，聚满百般口，唱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哈哈。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看万里飞，日下一灿烂心将你和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像野草天照，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哈哈。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是你。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很重，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哈哈。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是你。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是你。 齐齐恭祝和平安康，干杯恭祝大众过新年，人逢春色无穷生机，欢天喜地庆相见，同来年新春快乐歌唱，世间一切更加美丽。同来年新春快乐歌唱，靠着欢声充满天，齐齐恭祝和平安康，干杯恭祝大众拜新年，年年春色无穷生机，欢声天天大众庆相见。 真的喜欢你，我不知该躲哪里。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逻辑？我以为你懂得，每当我看着你，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乱世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刷牙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心有心听不要说话。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藏起来的秘密，在每一天清晨里暖着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吃饭，西家排酒言，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祝业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速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祝业市31590000。云山云水三角汁酸石化鸡，云山云水三角汁解酒护肝，云山云水三角汁来自云南的幸福味道。详询18600476718，18600476718。

因为生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呢每一次努力都会竭尽全力，一点点的进步都会欢欣鼓舞，只想做一个在自己的世界发光的普通人。马上听到的歌是汪苏泷的《城》。 是的心是盘旋着小城，是人站在黄灯的那个你是我的风筝，虽然将来会往前，春天的春季不同女人，只因我忽然那几万的镜子，记忆下高感觉的风筝，保护在梦里勾魂，我的个小小的城散了无数青春，在小城市只有是你的眼神，你却都沉默在山中大转，闪烁着你留下的红唇。那这个小小的情丝放给城外的，却困住了两人的吻。谁在沉默的午夜里，才能忍住不闪的眼泪心跳声？闪烁着你留下的红唇，在这个小小的城四方的城外边，却困住了两个人的吻，在城外的午夜里，才能听见不闪的眼的心跳声。陌生人的爱恋，

来自林俊杰的编号89757，林俊杰讲述了一个未来世界里一个人造机器人爱上他的女主人的故事啊。他不想让听众只记住其中的一首或者是几首，而是全部，所以呢每首歌之间呢都不是冰冷的断开，而是用旋律的完美连接，让听者在享受好音乐的同时，也深刻的感受一个充满科技与时尚的爱情故事。 你把我刺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最想去自动软裂，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

我嫉妒你。 我真的